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翘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夏伯渝登珠峰最新动态。双腿使用假肢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已经于当地时间昨天抵达珠峰 C1 营地。夏伯渝身体状况良好，休整之后他于今天早晨天亮后向海拔6400米的 C2 营地进发。据了解， C1 营地和 C2 营地之间的距离约为2800米，攀登所需要的时间是天气、道路等条件，约为3小时左右。预计夏伯渝将在5月12号或13号向顶峰发起冲击。这是69岁的夏伯渝第五次攀登珠峰，此前的4次因不同原因受阻，希望他这次可以如愿登顶。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将持续密切关注，为大家带来最新消息。下面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本月19号到26号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活动周主场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本届科技周主场展览面积约11500平方米，将结合高精尖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科普展教品和科普图书视频作品等460多个项目。今年展场内将设置一个大型的主题墙，东侧墙用互动投影的形式展示天宫号空间站、墨子号、悟空号、大飞机、复兴号、荣星等北京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西侧墙用生长动画形式展示三城一区规划、标志性建筑以及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主题宣传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生活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本场展览用提香、布提切利、佩鲁吉诺等艺术家的绘画、古罗马时期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等全景式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8届爆破节预言学生作品展正在举办，展览分为交叉性、实验性、个人探索三个主题。与往届不同的是，本次学生作品展览将更加注重作品的创造原理和规律，追求展览话题与时代与社会的联系。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展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展厅内800幅经典杂志封面组成了时光长廊，再现了曾经让人们热泪盈眶的经典摄影作品。厅内还藏着一棵3200岁高龄的红杉，你可以以多媒体科技的手段触摸到它。中华世纪坛正在举办的另外一场展览是岁月夏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特展，分为彼得大帝与夏宫、罗曼诺夫王朝、皇宫建筑与皇室生活等单元，展出的243件文物涵盖生活用品、油画、瓷器、雕塑、衣物等。方寸中国，中国集邮文化及文创产品海外推广展预展昨天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开展。本次展览展出了中国邮政发行的众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邮票，主要有生肖系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系列、绘画系列等。以上资讯是由贺林编辑、静桥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光照较强，气温上升比较明显，中午前后体感偏热，午后有3到4级的南风，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空气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您及时补水润燥，外出呢应该采取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群呐、啊！ 哎，杨啊！ 有一演员叫孙俪，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是吧？挺有名，是一角儿，对吧？ 是的呀。 但你知不知道，他之前就是当时应该也是在自己，当然现在也不老啊，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曾经给别人就伴过舞。 这个我知道呀， 知道吧？就是看那个，比如说那当时拍的所谓的这个音乐录影带， 嗯， 啊，前面是一个歌手在唱歌，然后后面呢作为这个 一大群， 对， 伴舞的演员当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 对， 小背景， 对，其实像他这样的，很多人比比皆是， 对， 不光是他，包括谢娜，以前 好多了， 对，那个九妹九妹，当时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妹子， 一个妹、 啊，对，但是现在就跟那几个妹子都不一样了， 所以终究有一天那些不起眼的小背景会跳出来变成一个大角色，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 欢迎来到住在八七六，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家的这些事儿的两位主持人，一个是 浩洋 小群。我们俩这个开头大家会感觉到我们要说什么了吗？ 就有点尬不感觉了。我觉得还行，我觉得不算尬。 对，住在八七六今天要聊一聊这个家里的背景啊。 嗯， 如果家里的背景有一天成为主角，会不会其实就有点这个喧宾夺主了？ 我觉得这光咱俩说肯定没有什么公信力啊。 算了，还是找一个专家吧。 对，还是介绍出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们好 啊，艳红好。刚才我们俩说的这个是不是其实没有拉到正题上来？ 没有，我刚才还在想，我怎么今天又改文艺节目了吗？是文艺台 文艺广播吗？啊，是吧？ 对呀，但我就觉得我有点多余。 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可能从这个演艺之路来看，一些演员之前，比如说他是这个当做背景啊，无论是这个背景是舞蹈啊，还是说那种群众演员什么也好，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后真的成了角儿，成了前面的那一位。我觉得这个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如果说把他要代换到我们这个家装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原本可能作为在这个家庭的装饰里面是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但是因为自己的抢戏，或者因为自己跟其他的整体风格的不一样，而非常的突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在想。 哎呀，你说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是吗？ 对，我只能说这得辩证着看，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这种说法。比如说背景强，我究竟抢眼还是不抢眼这问题，好多人，其实我们在刚进入家装这个行业，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背景墙。 啊，是吗？ 对呀，我们家得要有个电视背景墙吧，我们家得有个沙发背景墙吧，我得主卧床头背景墙吧，这几个背景墙也没设计好，我们家没装修没设计。这是前些年刚进入家装有设计状态的，我经常碰到客户坐下来还没等问我名字，可都先问我们家背景墙怎么做。 而且不光是客厅，我看现在好多人在这个卫生间，也喜欢设计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东西。 每个空间都希望有一个背景墙。 对对对， 我们家卫生间就有一个特别糟糕的一个失败的背景墙。 是什么？ 就是淋浴房嘛。 是你的照片是吗？ 不是，其实整体我们家的卫生间是采用了这种有点米色的瓷砖，然后但是当时就是帮我装修的那个师傅，他就提醒我说，你的整个全是这个有点单调了，他就建议我在淋浴房的这个淋浴头的后面做一溜其他颜 色的 深色的。哎，我说这个主意不错啊，然后颜色跟我家具什么的里面的这个洁具什么的也都很搭配，我们就选了一个淡灰色的，有点像咱们八七六的这个背景墙的颜色，跟米白色也很搭。 搭，对吧？ 嗯嗯。 但是真正做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想象的是应该在这个淋浴房的正好这个淋浴头的中间， 嗯， 但是这个砖呢要么偏左要么偏右， 嗯， 不可能正好放在中间。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整个淋浴房全铺成了淡灰色的，但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面积变得特别大， 嗯 嗯， 然后你的整个卫生间本来就很小，一半呢是米白色，一半是灰色，就觉得啊，这个搞好像以前拆没有拆完，又补 干湿分区 不够了， 刚好干湿分区啊， 很难看呀，但是， 嗯， 但是真的很难看。 这个就是比例把控没把控 好，把控不 好，就是这种过度的节奏也没做好。 嗯、 当然，这个 我觉得跟砖的大小有关系，其实。 不是，是这个砖是可以切割的，工人难道没想到吗？ 哦、那可能当时因为我是找了一个熟人装修的啊、 嗯、 所以说可能大家当时都懵了，就是跟我们的设想其实差得很远、嗯、所以就这样 做。所以说可能是工人师傅想的，我没有问你设计师没想到吗，只是问你工人师傅。 我们没有设计师。 啊、哦、合着今儿上节目来一开始就把自己的问题先抛出来让专家帮你听一听了。 当然今后我要砸了重装可能是好 N 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啊，咱们 可以后期装饰一下，可以做调整。 好， 嗯， 那看来这背景墙还是挺重要的。 是，今天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话题，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啊，下面起的叫做谁说背景不可以成为主角。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交流关于任何家装有关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我们的节目的官方微博现在已经开通了，是在新浪微博上您直接搜索住在876啊，两个汉字加三个数字，住在876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另外呢，如果想要提问的话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微信上关注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另外一种呢是直接发邮件到我们的邮箱，我们的邮箱是住在的拼音加上876三个数字，住在的拼音加上876三个数字 @163.com。 嗯，现在如果您在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上面留言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哈， 实时的、嗯。 哎，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问问艳红。 嗯 啊，说到这个背景墙，其实艳红最重要的还不是卫生间哈、啊，咱们先回到房间里面、 嗯。 一般房间里哪些区域需要一个真正的背景墙啊？ 其实按理说呢，是在咱们每个人心里每个空间都需要一个背景墙，因为它需要的就是说这个空间有一个着眼点，我进来的眼睛聚焦要有一方墙，我希望把最美的一面呈现给自己，给自己好的一个心情，这是背景墙出现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夏明征命题有问题，他太不了解大多数人心理了、 嗯、是， 大多人心理是我们的家主角就是背景墙、 嗯、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不是他呢，我一定要让他做的抢眼，让他所有的人进第一时间到我们家空间里要感受到我背景墙设计了啊，很漂亮很惊艳，这是大家在做背景墙的一个第一步需求。当然要是装了几套房子、 嗯、 在这个背景墙空间也住了几年后，就突然发现我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啊， 怎么着呢， 就是为什么它叫背景墙，它应该是衬托这个环境的，而不是它要做主角，它应该是一个背景板的形式，就是一群伴舞才能突出演员的一个重要性。 嗯， 如果说我的所有的伴舞都很精彩，演员放在那儿反而是看起来还不如 光看跳舞的， 对对对对对、 嗯， 还没有这些配角出彩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反了。 嗯，嗯， 那这意思是不是说，其实我们背景墙不太适宜选择那种太跳脱的，或者说太打眼， 嗯、 比如说金碧辉煌、金光灿烂。 这个需要你看你想达到什么命目的。比如说，有的人家说我进来的门厅，我需要这么一个着眼点，突出我们家的主题，一进来就能看出我们家的主人的品味和这种喜好，那他就是可以跳脱，可以金光闪闪，可以怎么样，个性怎么来、 嗯、 但是如果说他作为电视背景墙或沙发背景墙存在的时候，如果你看电视的时候你只看背景墙不去看电视，这不是很奇怪吗，它的意义就不对了。 嗯 啊，所以说这个背景墙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啊、 嗯， 咱们还是要真正的让设计师帮你好好掂量一下、 嗯、 而不是上来以后就是说第一时间去问设计师我怎么做这个背景墙。说实话，我们作为一个，我都做了20年了，我都没法一拍脑门就跟你说这个怎么做啊。 嗯，哎，我觉得说的有两点，我听到了，一个就是说你做这个背景墙无论是坐在哪儿，你得看它是干嘛使的，干嘛用的， 对，你想突出它什么样的作用。 对，另外一点是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背景墙无论是怎么着， 它是体现彰显你的品味的。 对， 我就突然想，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大致的背景墙啊，分差不多三种。 嗯， 一种是挂照片，这照片一般是比如说我 相片墙 家里人的， 嗯， 就是比如说两口子挂结婚照， 嗯， 不是有小孩的挂小孩的大幅写真， 嗯， 或者说家里比如说人口多挂一全家福， 嗯， 在墙上，这是一种，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不挂照片， 嗯， 啊，我就等于说给这个墙面装饰啊，这个墙面、啊、 装饰画，一组装饰画， 贴个壁纸 啊、这也是也是、 嗯、 对装饰画， 或者是绘画呀， 嗯嗯， 这种。另外一种呢，就是我整个墙面做的跟其他的墙面不一样， 嗯， 比如说都是这个水泥墙，哎，我这儿贴成那种跟砖块一样的那种墙面， 啊、 或者说像他那种平常 手绘上是， 这不是其他都是大的瓷砖，哎，我这一溜我弄成小马赛克那种瓷砖， 嗯， 做成这样的， 嗯， 这几种我觉得。要是我个人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第三种， 就是做一个墙面不同的处理哈、啊。 对，就比如说 材质和尺寸的规格变化。 对，就看你看咱们这个直播间就是，这旁边都是这样的墙，然后这一块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饰， 嗯， 它也不是招贴画，也不是照片，但是它就跟其他的这块不一样，感觉就是整个屋子当中的核心是我们这一块。 嗯， 你得给大家描绘一下咱们的八七六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这直播间其实就是一个正方，有点像一个方形的，就普通的这个房子啊。 嗯嗯。 但是我们这儿呢有一个 L 型的特别大的直播台，一半是做嘉宾，一半是做主持人，以及放各种机器哈、啊 嗯。 所以它相当于把这个房间从两个对角切成了两个三角形。 四面墙有两面墙是规则的400×900的这种墙面吸音板， 就是普通的 淡灰色的，翻、点暖。但咱们主播台后面的这个有一个稍微圆弧一点的装饰墙、是做的立体的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这种 logo。 嗯， 是这个灰呢就是偏冷一些的深灰、它两个灰色虽说是都是灰色，但是有一个深浅的这种对比。 嗯，虽然说我们每次在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里是没有观众的啊、但是实际上我的感觉是一进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背景墙跳脱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像是半个屋子是舞台，半个屋子是观众席。 对， 那我们每次在直播的时候在心理上其实有一个就是我在对你说， 对， 我在对谁说的这样的感觉。诶，这是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其实背景墙实际上给我们一个身份认同，或者说背景墙给我们 一个心理上，它给你的区域位置 上， 对， 区域的划分， 一个暗示是吗？ 对， 是。 就如果我们在下次直播可以试试把浩洋放在对面去， 然后呢我看着你们是吗？ 你就会觉得自己根本不像 一个，你可以互动一下吗？ 不像一个融入进来的人。 那我那儿不是有摄像机呢，我直接给你拍你们得了吗？ 那说到这个直播间啊，其实启发了咱们哈。艳红在家里背景墙也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位置或身份上的一个认同吗？ 对呀、就像咱们经常做的沙发背景，坐在这个区域它要有包袱感，有静下来的这种，你甭说我坐在这儿我就老想回头看、那这个背景墙可能有点怪异了。 哦，它其实不是要让你去看它， 对， 而是让你感觉 你在我包括在大自然里，包括在什么环境里，它要给自己一个这种环境语境的感觉，说我坐在这儿我能坐得住，这是最主要的。然后还有就是电视背景墙，它要衬托的这一个区域的不同，但是它同时不能抢镜，不能说干扰你看电视时候的这种视线。所以这两块呢是咱们一般客户第一时间在对就是用户在做设计的时候很关注的两个点。当然还有门厅背景墙啊、然后咱们的那个床后背景墙啊，或者是您说的小空间卫生间、厨房，都希望有这么一个亮点在那儿。 那您拆开了单独跟我们说说吧，咱们先说客厅这两个哈。其实刚才艳红提到了两点很重要的，电视的是不抢眼睛， 对 啊、沙发的是要让你有这个归属感，有被包进来的，其实就是抱住的一个感觉、 对对、 这是它的两个特点。 对，因为它要就像咱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一块背景墙，它让你觉得我就应该坐在这个区域里，它是有一个位置指引感，所以咱们沙发背景墙也要起到这个作用。但你的颜色用亮丽啊，或用什么冲突都没有问题，它可以体现你们家里大风格啊、也可以体现主题，但是相对来说咱们的电视背景墙就要稍微的把这种色彩要做的柔和，要淡雅一些。原先经常看到的大家是做反了，我电视墙非常的冲突， 是 我沙发背景墙就淡淡的一笔带过， 柔和了、 就顶多说我换个材质， 还个说我贴个不同颜色的壁纸，大家就这么简单的处理了一下，所以有点本末倒置了。 嗯， 哎，不过想到这个客厅里主要的几个功能区域，一个就是沙发，人坐的嘛，再一个就是电视，我们主要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嘛。 嗯， 但是你想，这已经是两个部分了，再加上其他客厅的部分，三个部分，一个小空间里容纳三个不同的这个背景颜色呀，或者说这个材质啊，会有点乱呢。 所以一听就是你们家客厅不够大。 并被你发现了。 其实这个不管大小、 啊、 就是在设计这些背景墙前，你不能强调说我单一哪面墙怎么样怎么样好看，可能单跌落出来都是觉得有点普通，但是它要搭配在一起柔和，你会就会觉得哎，这个家非常舒服，非常有品质，然后咱们的所有的节奏是对的，是让人有变化的这种感觉。你空间就像曾经有一个设计师他说过，为了对的比好看更重要 啊、哦嗯！就说这三个空间，其实我不能到建材市场说，哎，我看这片不错，放沙发后面吧。然后再走、 嗯、 另外一家，我看这片不错，放电视后面吧。 嗯、 然后最后一家说，哇，这个墙放客厅正好。 嗯， 当时看着可能都很好看哈， 嗯、 但是没关系，他们仨。 对、啊，最后就变成王维家的门厅地面了。上次记得吗？王维说他在门厅地面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大花砖，外这样一铺，铺完了进来觉得好丑，然后其又拿了一个地毯给他盖上。 所以还是得考虑整体。 对，其实这个就是咱们每个用户呢，到了建材城里都有单一的这种美学那个审美，但是没有一个这种对空间整体的把握、 嗯、 所以才会衍生出一个设计师这个行业，因为他是对整体的美学他是有把控的、 嗯、 所以你在看设计师在给你设计每个点的时候，你一定要是整体的去看，不要看他第一时间啊，这个我不喜欢啊，这个不对，这个我不要，我要这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如果过多去引导，你没有说耐心的把这整套的方案你先消化一下，吸收一下，知道设计师为什么这么做以后，你再提出不同的意见。 嗯， 因为这样，嗯，经常有些时候设计师会放弃一些，就你花钱，你老大，你说什么是什么。 对。 但这个家真是做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当然可能最后受满意还是设计师。 嗯、 你看你给我设计的什么呀？ 是，我觉得你们也好惨啊，干了活还不讨好。那假如燕红有一些人就是说，哎，我这次就是简单弄一下，我不想请设计师了，那我一个人去采买这些材料的话、 嗯、 就是在这三个材料选择上、 嗯、 我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达到统一呢？ 就是要有它的关联性啊，就像刚才林浩洋有提到说、 嗯、 我就材质的这种可能我就变下尺寸，但是我不变大材质，因为这个东西我掌控不好的情况下，比如我把这个400×900的砖变成了马赛克、 嗯、 但是要同色调同材质就不会出大问题、 嗯、 啊。但是你说我有很好的这种色彩把握程度，我这边墙用绿的那边用红的，我比例能掌握好，那你去用没有问题。嗯，但这种真的 就这种人的话实际上就不需要设计师了，我觉得 对他本身自己就是、 嗯、 那可能他是从事艺术相关行业，他可能会存、 嗯、 他可以对这色彩有把控。 嗯， 事实证明我是没有的，我是很失败的。 我们一定要学习有啊，你是文艺广播的，你有文艺边啊。 可能我只对看不到摸不着的声音有感觉，其他的都没有感觉。 这个东西就是难免，因为如果说比如说我要挂那种类似于招贴画，或者说那种大海报， 嗯、 或者那种什么的， 嗯、 我觉得比如说像是客厅沙发， 嗯、 包括电视墙、 嗯， 我都弄成同一款的，我会觉得有点单调。 嗯， 那比如说我这儿，哎，我就除了照片啊，这儿挂的那种海报， 嗯， 然后这儿我就直接做的是墙面的这种特别的处理，然后其他地方、 嗯，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肯定会出现一些包括颜色，包括这个风格上的一些不同， 对，就会失控。 嗯，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咱们就说我就是不想请设计师了，我想自己体验一把这种，那我就建议你把所有你要做的东西，他先拍成照片， 嗯， 然后现在大家都会 PS 嘛、 哦， 你把它放在一张图片里头，你把你想要的比例调好，你再看一下。 其实是平面也没关系， 平面的也没关系，因为它色彩颜色在那儿，它你会很直观的看到、 哦、 啊，包括比例关系，你就会预想到家里头我出来是什么样。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简单的小软件，能让你先提前。就是比如简单一些 VR 技术啊，你说我能知道我们家什么墙，然后配个什么颜色沙发，我往那一放一个色块，好看不好看，它是可以点选的。 嗯， 那个不需要有专业的知识。 刚说了说这个客厅，客厅一般这个都好弄。 嗯， 卧室也要背景墙吗？这个好像就是有的人他是有，有的人他是没有的。 对， 因为觉得卧室你要弄一背景墙，你是挂个东西，万一砸下来砸脑袋怎么办？ 我感觉现在大家就是我看到，比如说我的朋友家，大多数采用的方法就是床的那一面墙跟其他稍有不同。 是床头对着呢，还是床头后面？ 床头背后 那一 面墙。 嗯， 其实这个真跟你没关系，所以说你睡在床上，床后 面但我看不见。 对呀，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做的是床对面啊，你躺在床上，我能看到对面这墙，我能通过这个背景墙给我什么暗示？是让我舒缓啊，还是助眠啊，还是怎么样，心情愉悦啊？你说你放在床后了，你还要趴在床上昂起你的头颅，然后天天观赏它吗？所以那个只是说做完了就完了。 啊， 或者是有朋友来的时候，你进卧室，你看我们家床后， 对，一般是比如说这个两口子 的 结婚照啊什么的啊， 那就失去了它大多数时间的意义了。 呀，这个也是挑战了我的一个原先的认知哈，我总觉得背景是在背后的景哈，但实际上看来，背景墙它不光是空间分割等等，它还有一个要给我们自己有个审美的感觉， 它要有用。所以我经常跟业主说，我要做有用设计。 所以应该是在床尾，就是作为这个在床上睡觉的人，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这样的 位置。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当然，你说我床后要实现某些功能，要藏些灯光啊，或者做什么，你背后床后还是可以做。 嗯， 比如说书架，床后很多还有很多人 做这个，就算了吧， 不要， 这个就算了吧。 就是墙上的那种板吗？ 那不要，我 觉得不要吧，会有心理压力。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这是待会儿我们下半段广告回来之后要批判我的这个方面哈。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26，咱们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接着跟大家聊这个在家居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些背景方面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了。 比我爸还大，周末还要见家长，该咋办？ 凉拌， 要不你帮我的姐夫蒙混过关 ？OK， no problem。 如何让父母接受高龄男友？冒名顶替只是开胃菜，尬聊、尬舞、尬英文，女扮男，老装嫩，误会、巧合、计谋层层叠加，四个人对彼此的身份有13种误解，每3句话就一句是谎言。开心麻花蓄势待发，5月3日至27日，地址礼堂爆笑上演，官网购票买一赠一。 7.6，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儿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吧，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园，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园？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 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给您带来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我是小群。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家里的背景墙啊。其实在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对房子的居住环境没那么高的要求的时候，刷个白墙，弄个裙边就可以了， 就挺好的。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对审美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光要舒服，还得要漂亮， 品味啊。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设计师，要告诉大家这个背景墙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怎么弄呢？ 设计师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ady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艳红好，谢谢 主持人隆重推出。 哎呀，上半段结尾的时候我已经被你们两个人简直就要踢出这个直播间去了哈。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不就是说在这个床背后的背景墙上弄个书架吗？然后晚上躺着看书，伸手就拿到了，多方便呀。 因为你没被砸过，我和浩洋都被砸过。 我也没有。但是你知道我是属于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不可能让我在躺的时候我头顶上方有东西在悬着，那我一夜是睡不着的。 就是我没考虑到其实它还除了好看方便，还需要有安全这样的一个考虑哈。 因为这个你眼睛朝上的时候你拿东西，它是会有可能误伤面部的，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当然你说我这个床上面或侧面我做一些柜子是带门的，我做个储藏功能，这个如果你能接受，你的睡觉的时候你脑子边上有障碍物，这个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书架真不建议。因为它都是很零碎的东西，你放完书你就可能我放个笔筒吧，我放个这个吧，放个那个，我就有可能有尖锐物质， 就 有 可能 安全性， 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嘣掉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为什么一开始比如说有的时候人在什么状况下是身心完全放松的，比如说你在这个草地上，你躺下，你抬头在晚上的时候，你抬头看见就是天上的星星，你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开阔，状态特别。但你想，如果你躺在床上，你还没有看见天花板的时候，你先看见这是书架，然后那个就书架底部就是可能大家平时不会注意到的这么一个位置 啊，可能是也是木头比较粗糙的那一半啊。 你再细腻，它也是离你很近。 对，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会有压迫感，视觉上心理上。 那我放弃我的这个设想，被设计师否认是错的哈，大家不要听我的这个。那我们后面比如说我们真的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伸手能很方便的弄点什么， 你要干嘛？ 就是 你睡觉还不老实， 看书啊，放杯水啊，放个闹钟啊。 一个常规设计的是有床头柜，还有就是你床后可以挪出25公分，你把你的床头利用上，就是不要让它在高处。你床头的部分，你说我放书或放什么，你拿它的时候不是从高速砸下来，它不会有伤害。 是，就是我们可以往后延伸了。 对对，就是包括沙发后也可以做这种设计，做一个小薄柜子，从侧面、上面都可以拿东西。 看来现在对空间的利用，其实跟我们以前所有家具靠墙的这种概念已经是有所变化了。 对， 在空间利用上可以更大胆哈。 是， 我们说完了客厅，说完了卧室， 嗯，我们可以来说说这个听众给我们发来的这个问题。 对，大家今天有问题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留言，我们也能够看到啊。 嗯，先说这个给咱们就是发邮件的这个朋友哈， 嗯， 听众凯西猫猫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准备开始装房子了，有一个问题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沙发背景墙、卧室背景墙、电视背景墙都应该怎么设计？有什么新潮风格可以推荐的吗？谢谢艳红设计师。我觉得他怎么设计，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不是重点。 嗯， 我看他那个留言，我发现新潮 风格 可以推荐， 这个我也很想听一听啊。 其实我看到这题目的时候，我先懵一下，我觉得这个。 嗯， 我几乎刚从业的几年， 嗯， 经常碰到的都是这问题。 有什么最流行的吗？现在最流行什么？是吧？ 各空间，不，主题墙怎么做？什么最时髦？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家人员结构，不知道你家的平面布置，不加动态，各种情况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真不太好给你建议。但是从他的就是这个名字来写，他猫猫嘛， 嗯，猫猫 应该是个爱猫人士，那我觉得他家最时尚的就是你在做各个背景墙的时候，你设计出一个猫通道啊，就会非常有意思。 猫 通 道， 对，因为小猫猫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它爱钻缝，你就家里头有那个家具啊或什么的，你就会发现它爱崴沙发底下呀， 柜子顶上， 柜子后面呀，你很薄很薄，你都觉得它体格是进不去的，它能在后面待着，能穿过去。然后呢，包括冰箱后面啊，当然经常它可能就卡在里边了，嗯，所以你也给它设计一个猫通道，就让它在各个背景墙里穿来穿去，而且这个背景墙还能做装饰作用。 哦， 那也就是把背景墙做成立体的咯。 对呀，啊， 中空嘛，嗯， 对 哦， 而且从这样的一设计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几个房间的这个背景墙，他们也有共同点， 可以打通，嗯，可以有一个连续性，也会很有意思。这样做完以后，你们家猫猫也就不跟冰箱后面较劲了，也不会钻到洗衣机里头去较劲了。 哦，我现在能想象的就是感觉好像它是一个突出墙面的，有点像个柜子， 嗯， 但其实这儿有个洞，那儿有个洞，里面都是可以通的。 对，然后平时咱们还可以做一些装饰摆件什么的，有一些洞就让它不通，然后咱们用于储物，有一些地方可以通出来，让它可以把头钻出来。其实你想象一下，我在沙发上正看着书呢，突然小猫从电视背景墙的某一个角落伸出它可爱的小头，也是很可爱的， 好好玩啊。 但是你这么一说，我有点，万一我正在看恐怖片呢， 突然之间电视背景墙里钻出一只猫， 突然从沙发后面扶手里钻出来了， 哦，对，啊， 好可怕啊。 这也是哈， 那你把那个通道的门给它关上， 哦，可以设计一个门， 对，滑动的门， 哦， 让它可以出也可以让它不出。 但是你要真说的是比如说给这些背景墙当中设计这种猫通道的话， 嗯， 那可能这个东西适合它走，但是可能作为我们平时清理起来会不会就， 啊，不，你的猫通道因为它是顺滑的，反而它里头不会有太多的什么脏的东西， 啊， 对，而且经过猫来回的扫，它的毛已经做了清理了， 特别干净， 就是，对，它就跟鸡毛掸子一样，所过之处灰尘全一扫而空，而且很好清理。 嗯，这个倒真是哈，啊，那我就其实记着这个刚才这个凯西猫猫的问题，我再问一问哈， 嗯， 就是现在我们刚才也是，我不是说了有三种设计背景墙的这样的方式嘛？比如说挂主人的照片， 嗯， 或者说弄那种大海报、墙纸啊，或者说招贴画这样，或者说就像这个咱们直播间直接墙面进行改造。 嗯， 除了这三种之外，还有什么关于背景墙的一些其他的设计方式或者 法？ 对对对， 其实现在高科技的东西特别的多，其实借可以借用一些灯光啊、影像啊这种的，包括现在很多的这种。某品牌的这种摄像，那个就是投影仪，它是很小的嘛，可以放在床头柜上啊，或者放到你的那个脚底上啊，它可以在墙面影射你想要的各种背景墙的感觉。 哦，这样也是可以的，是吧？ 对，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以前我考虑过给我妈妈买那个电子相框， 嗯， 就是因为我们出去拍很多照片嘛， 嗯， 但假如说我用一个小摄像头把一面白墙直接变成那个大相框，它需要的时候就投 在 上面， 对，您可以设定它随时播放不同的内容。 那我觉得有点像结婚典礼的现场。 哎，但是你也可以这样，就是我投一个固定画面，比如就是个花纹，它感觉就像贴了壁纸一样，就不让它变嘛， 对， 需要看的时候再变嘛。 但是我觉得就目前我们说的这种平价的投影设备所投出来的那个 还不够， 我觉得质量还可能不是特别够。 所以说你要是投环境色，比如说这面墙我就想把它做成天空海洋或者是一种丛林的感觉，你可以让它抽象点，本身它对这种像素的高度就不就没有要求，它只是一种模糊的画面，我要那种意境。其实晚上的时候会更漂亮， 像电脑桌面一样。 对，就现在不是有一个国外的一个那个餐厅吗，它是其实打开灯光全是白色，但是你的桌面所有的它会给你投射任何的东西， 在网上看到过 啊，很有意思。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一种新的一种想法 就可能平时家里来人的话你就得一直开着挺费电的。 哎，我突然想起， 但是要从环保上它还是有点 是 突然想起我们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租房子的时候，我跟共同租房子女孩做过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买了很多那个荧光的星星月亮。因为我们租的房子当时特别简陋，我们就把整个房顶贴成了 星空。 每天晚上我们躺在两个小单人床上的时候，一关灯整个房子都是星空。感觉是一个特别好的睡觉的背景。 然后有的星星没贴好掉下来，然后两个一起看流星，快许愿，快许愿！ 这个算也好浪漫呀！哎呀，浩洋没发现你们是一个这么浪漫的人。 这真的会掉下来，然后你们说流星许愿，我只 是掉下来，别人说的是会可能会非常 low 或恐怖，但他说完了以后好浪漫啊， 好浪漫。 对，我很羡慕你的女朋友， 哎呀， 你是一个很会讲故事、很讲情调的男生。 就是突然这个反应让大家觉得还挺好的哈。 其实本来他是想损一下我们的，结果没想到达到了一个相反的效果啊。 但是怎么贴上去的呢？ 它其实就是很薄的那个塑料片。 但是我提醒一下，如果家里有儿童房，大家不要去尝试，因为荧光的反射对孩子是有辐射的。 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提醒哈。那我们再告诉大家，就是最好儿童房的背景墙设计的时候跟设计师要沟通一下，安全方面是第一的。 那刚讲了一种比如说投影，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关于背景墙的一些新奇的或者 时髦的最流行的 潮流的一些设计？ 其实最时髦的就是无背景。 无背景家里全白墙吗？ 不是白墙的概念，就说你到了这家里头，你是会不会找出哪一个点一个墙非常奇妙或特别的，但是你进到这个空间就觉得很整体很舒服，很符合这个主人的气质，这是最高明的设计。而不是专注哪些点，说我们家进来就要有11个亮点，有各个背景墙，你要把这些点给我做，而是说我们这家这出来就是那种大牌的感觉，就是很这个空间一进去就觉得是，你比如说我 IT 青年我就要有科技感，然后我时尚青年我们家里就要色彩感，然后就是特突出主人的品味， 背景融化进去了。 对， 还是要整体哈。 对。 我们这还有一个听众提的这个问题，我们还有时间吗？ 有 、艳红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听众就说他这个房子的户型图已经在这儿了，其实也是比较规整的，然后整个上南下上北下南是全朝南的阳台啊卧室啊，但他就觉得他还要更大的独立的衣帽间。 对他这个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他这个主卧室呢是朝南的，然后他的门在他的西侧开进来，进门以后左侧有一个小刀把形，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不是一个非常的正方长方形，它有个小突出点，那个是原先一个储物柜，应该大概也就是600到700这么一个进深。它缺衣帽间的，如果光是这么一个柜子，它也就是1米多怎么样的话，肯定是不够家里使用的啊。然后呢，如果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他把这个柜子的推拉门往前提到他整个房间的，就是说最长的这个边，这边有3.29米，就说明他就有一个将近3.3米的一面墙的一个衣柜储藏空间， 就等于贴着他这个主卧的门是吗？ 对，这样的话，这个原储藏间的这不是凹进去的地方吗？它就比较深，可能会达到1.2米或者是更深的这么一个空间。那这一块我建议它在里面做上隔板，外面做上可拉伸的旋转的5金架，就说这个也可以挂衣服，也可以做置物壳，但是这一块是可以拉出来把 里面空间让出来的，这样就它是双层植物了，也达到了它的一个这种储物空间的一个要求。如果这门，因为我没有具体的尺寸，如果门后这个尺寸能达到70-80的话，我建议它这个柜子里面它就做旋转的这种轨道设计，那它可以挂双层衣服，完全会比一个大的一个衣帽间，可能4-5平米的衣帽间的储藏量还会大，而且还好取用。 是。然后要我估计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喜欢那种大卧室的话，我就会把这个厨房的这个阳台牺牲了， 直接变成一个可以步入式的。 对，因为我觉得整个屋子就是说采光各方面，因为你看包括客厅包括两个卧室都是朝南的，所以我觉得采光肯定没有问题。所以我就直接把厨房旁边那个阳台改成一个储物。 但亲，油烟怎么解决呢？你每次出去人家都知道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哦，那倒是啊。 还有就是这个阳台它是一个晾衣阳台存在的， 哦， 你洗衣服晾衣服怎么办呢？ 也对也对也对。 看来专业的就是专业的，我们考虑总是在一个点上考虑哈。可能确实装修房子的时候大家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蹦出来，但是对于整体来讲这个想法可能就像刚才艳红讲的，就是它不要最好，而是要最合适的才可以。 对，要做对的设计嘛，就是说这个地方要合理。有些时候咱们在装修进入误区，就是我要抓一个点，我就要这个就要这个，那你可能就是说只要你能忍受说有油烟没问题，我去解决油烟问题。 对对对。 你说有洗衣没问题，我不要晾衣服了，我就买个烘干机，那就没问题。就是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咱们都有办法解决，但是看你要这个想有多想要。 多想。 对。 因为就具体我看他这个图，我还觉得就是他这个卫生间其实我觉得有些大。 这块其实可以隔出来一部分啊，给到客厅里头或过道里面，然后作为它的一个储物柜，内藏储物柜来使用。 只要不是承重墙能拆掉就可以 了。它这不是承重墙。 你想它这卫生间都基本上快赶上厨房加阳台的这么一个空间了。是吧， 其实长还蛮长的，3米多长是 吧。 所以它这个房子其实可以动手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还是比较多。 而且门厅那儿我觉得也可以做一排类似于这个鞋柜，或者说 那个完全可以， 是吧，门厅也很大。 但做这种柜子的时候建议一下它把下方留出来一些悬空的部分，就说咱们进来的时候可以随脚踢掉你是这脚上穿的鞋而换上拖鞋。而且如果下方有了这种悬空的部位，咱们可以打上背景灯，就可以不用吊灯了。那种观感其实更舒服，而且显得不空间不压抑，因为把窄窄的门厅做一大面墙柜子的时候很容易显得憋得慌。当然这个柜门你也可以采用最简单的镜子或者一些反光的一个材质， 还是把空间视觉感拉大哈。 好了，在这个微信上有朋友也发问题，咱们因为时间关系啊，没有办法给你解决，但是我们一定会记录下来，然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来跟您具体来分析分析的。 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浩洋， 我是小群。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